心里头，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 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忘，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你的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969，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最近，我国第二艘航母从大连造船厂码头起航，赴相关海域执行海上的试验任务，主要检测验证动力系统等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通知，要求优先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防止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炒房投机。生态环境部针对临汾市三味集团违规倾倒工业废渣案件进行通报，对50名责任人实施问责或采取滞留措施。教育部发布的报告显示，全国832个贫困县有10.3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达到了底线要求，占行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总数的94.7%。成都高新减灾的研究所表示，已在四川、云南两省开始建设中国首个地下云图网，建成后可对其覆盖地区进行地震预报。百度外卖、美团、饿了么三大平台近日对北京地区的网络餐饮店铺的经营资质开展了全面自查，并在网站建立违规餐饮店铺公示专栏。首届汶川马拉松近日开跑，赛程特意设置了一段要求所有人沉默的默语赛道，以缅怀遇难同胞，同时寓意穿越黑暗奔向光明。 少年的心 王杰《少年的心》。那位散发着青春激情的王杰，拿着吉他在舞台上释放自如，在当时呢，也是一位很有活力的少年。而接下来为你带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林忆莲的歌曲，这是一首温婉动听、激情励志的流行歌曲。这首歌曾在港台大陆风靡一时，成为了2005年后林忆莲在演唱会必唱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始至终全是你，让我投入太彻底，故事如果注定悲剧，何苦给我美丽，演出相聚和别离。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著名主持人撒贝宁。 我个人认为，追星其实你是在追自己，你其实是在为自己设计着一个你理想中的生活的人设状态，你的目标，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其实最终追来追去，你追的是自己的影子。你至少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构架在一个虚幻的世界。我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一个鼓励你们的目标，最终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你去爱的人，除了父母，是你自己。 著名主持人蒋昌建。 高尔基在我的大学里面曾经有一句话，他说啊，这个苦难的生活的最好的救济办法就是幻想。我个人觉得啊，尴尬困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陷入一种悲情，因为你会觉得生活没有再比这个更苦更让自己尴尬的事情了吧。 香港首富李嘉诚。 我是李嘉诚，12岁就开始做学徒，还不到15岁便挑起一家人的生活担子，再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当时自己非常清楚，只要我努力工作和求处自胜，才是我唯一的出路。

的奔波，只为一扇窗。当你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给我温暖，陪伴我左右。 在每个城市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异乡人，也许就是说的你和我。我们为了自己的梦想奔波，为了能在城市中站住脚跟，可能要比很多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吧。也希望大家都能在辛苦的奋斗之后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呢，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李健的异乡人，把这样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也让大家能再一次燃起奋斗的力量。也愿所有的异乡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在这样的一首异乡人之后，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王菲的这首《天空》。 为何总会等恋，漂流在世界的另一边，任寂寞侵犯这长长的思念。你的天空可有悬着像的雨，你

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像一个真爱，还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你的未来，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歌迷都跟着唱起了《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刘德华的老歌有着相当大的感染力，也都能勾起歌迷们怀旧的记忆。这首歌也唤起了一个时代的回忆，来自于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接下来的一首歌为你带来草蜢《宝贝对不起》。

歌词字里行间表现出爱情中极大的戏剧性、悬疑性与想象空间，它唱出了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不安与不确定。而接下来的一首歌同样来自一位女歌手，这首歌的歌名就有一种小幸福的感觉滋生心底，听到来自于这首梁静茹的《暖暖》。

来自于小虎队的一首歌曲《永远送给你》啊！今天是周二的下班路上，各位好，我是泽林。 大家好，我是英奇。 哎，今天是我和英奇来和大家互动这一小时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家庭和谐，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为什么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呢？因为今天是国际家庭日啊。那全世界人民对于家庭发展的关注也由此可见了。和谐的家庭和家庭成员的成长发展有很多影响因素，也是尤其关乎于最近儿童的发展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和你聊聊，你觉得家庭和谐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像我理解的一样，家庭和谐可能就是不吵架不打架。 对，这可能就是一家人温馨的坐在一起，每天没有大的矛盾啊。 哎， 这是最重要的吧。 其实还是没有矛盾了，就像英奇说的那样。 嗯， 那在这里呢，也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啦。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969，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在每日互动页面下方留言，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家庭和谐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留言入选后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送出的精美礼品一份。 没错，下一首歌曲为你带来一首谢安琪的一首钟无艳。 绝从十秒你信心，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其实我想间中崩溃脆弱如恋人，谁在你两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得到好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没有得你的允许，我都想祝福心愿之际，或者准我吻下去。我痛恨成熟到不要你望着我流泪，喊漂亮笑下去，仿佛冬天饮雪水。被你一贯的赞许，却不配爱下去。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找到我乐趣。我甘于当富居，也是快乐着唏嘘。彼此这么了解，难怪注定似兄妹。 被你一贯的赞许，却不会爱下去。

的树枝也茂密，星河的月亮在天空可是我的心， 来自于熊天平的一首《月亮森林》。今天的这一小时呢，是由我和英琪来和大家互动今天的话题啊。 嗯， 我们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是，你觉得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吧。 来看到一位叫做梁宇的听友说，要我说啊，一家人整整齐齐、和和睦睦就比啥都重要。 很简单，这位听友说的都是大白话，但是道理是非常的清楚啊。 话糙理不糙。 对，和刚才我们说的一样。 嗯、 还有一位叫做高毅的网友说啊，他说，家和才能万事兴，日有笑意，夜有香梦，人有真情，家有温馨，家和万事兴，只要家庭的和睦，才能万事兴旺，事事顺心。 一个家庭和谐最重要的还是和睦， 是没错。 接下来看到一位叫做 CN 的听友说，没有吵架，没有纷争，就没有勾心斗角，都互相宽容体谅，这就和谐了。最重要的是需要快乐。 哎，我觉得这位听友说的非常对，一家人一定要有一个快乐的因素，就是孩子也好啊，老公也好，妻子也好，我们的生活是要充满快乐的，哎，这是最重要的。 只要快乐了，家庭就和谐了，世界也就和谐了。 没错，那在这里呢，也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参与的方法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啊，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留言，一起来聊一聊，你认为家庭和谐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的留言被入选后呢，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一份。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许茹芸《泪海》。 付出的感情永远找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堵车每小时40公里，高速路不堵车，时速120公里。 高效才能高速。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0105175-2200。 九六九一点动听，动听。 为梦走一再一， 我就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爱是一朵花，一次美， 轰轰烈烈。我青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 九六九一点动听呢，又到了我们点歌的环节。今天有一位听友叫做 MC 啊，他说想点播一首田馥甄的《魔鬼中的天使》。他告诉我说，就是突然间很想听一首歌，每一个失恋的人都觉得所有的情歌都是为他而写的。 这句话我真的是很有感同身受，在悲伤的时候总是能找到一些特定的情歌。 因为你在失恋的时候会觉得这首歌是在唱你，是吗？ 没错，那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把太细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关着一条黑色念头在吼叫。把太硬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想我愁。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人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流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 是，从眼里流下谢谢。 在清晨的路上，谁被我遗忘？我在深夜里旅行，谁被我遗忘？肩上的破旧 好的，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是由我和英琴来和大家互动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认为家庭和谐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也就像其实我们刚说的那样，包括好多位听友都说啊，说家庭和谐最重要的就是一家人整整齐齐、和和睦睦，这样是最重要的。 就像一家人没有忧愁，然后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其实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没错，还是说的是健康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只要一家人身体健康的在一起，我相信这就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没错。 那么今天是5月15号，也是国际的家庭日啊。那么在这一天，我们和你聊到的话题是，你认为家庭和谐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在听歌的同时，也欢迎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了。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点击右上角的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留言，来和我们聊一聊。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 没错，那下一首歌将为你带来张艾嘉《童年》。 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我是山，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